第八十四回，南面加持袁大觉，法王成正体天然。话说唐三藏雇主元阳出离了烟花苦套，随行者投西前进，不觉下时正值那熏风出动，梅雨丝丝，好光景，冉冉绿荫密，风清雁隐除，星河翻沼面，修竹见扶苏，芳草连天碧，山花遍地铺，西边蒲插剑，流火撞行土。师徒四众丹炎受热，正行处，忽见那路旁有两行高柳，柳荫中走出一个老母，右手下搀着一个小孩，对唐僧高叫道： 和尚不要走了，快早些拨马东回，进西去都是死路。 唬得个三藏跳下马来，打个问讯道： 老菩萨，古人云，海阔从鱼跃，天空任鸟飞，怎么西进便没路了？ 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： 那里去有五六里远近，乃是灭法国，那国王前生那世里结下怨仇，今世里无端造罪，二年前许下一个罗天大愿，要杀一万个和尚，这两年陆陆续续杀够了9996个无名和尚，只要等四个有名的和尚凑成一万，好做圆满礼。你们去若到城中，都是送命王菩萨。 三藏闻言心中害怕，战战兢兢的道： 老菩萨，深感盛情，感谢不尽，但请问可有不进城的方便路儿？我贫僧转过去吧。 那老母笑道： 转不过去，转不过去，只除是会飞的就过去了也。 八戒在旁边卖嘴道： 妈妈莫说黑话，我们都会飞哩。 行者火眼金睛，其实认得好歹，那老母搀着孩儿原是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，慌得倒身下拜，叫道： 菩萨，弟子失迎失迎。 那菩萨一朵祥云轻轻架起，吓得个唐长老立身无底，只情跪着磕头。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礼拜，一时间祥云飘渺，竟回南海而去。行者起来扶着师傅道： 请起来，菩萨已回宝山也。 三藏起来道： 悟空，你既认得是菩萨，何不早说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还问话不了，我既下拜，怎么还是不早哩？ 八戒沙僧对行者道： 承蒙菩萨指示，前边必是灭法国，要杀和尚，我等怎生奈何？ 行者道： 呆子休怕，我们曾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龙潭，更不曾伤损，此间乃是一国凡人，有何惧哉？只奈这里不是住处，天色将晚，且有乡村人家上城买卖回来的，看见我们是和尚，嚷出名去，不当稳便，且引师父找下大路，寻个僻静之处去好商议。 真个三藏一言，一行都闪下路来，到了一个坑坎之下坐定。 行者道：嘿嘿，兄弟，你两个好生保守师父，待老孙变化了，去那城中看看，寻一条僻路，连夜去也。 三藏叮嘱道： 徒弟呀，莫当小可，王法不容，你需仔细。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嘿，放心放心，老孙自有道理。”好大圣话毕，将身一纵，呼哨的跳在空中。怪哉，上面无绳扯，下头没棍撑，一般同父母，他便骨头轻。伫立在云端里，往下观看，只见那城中喜气冲融，祥光荡漾。行者道：“ 好个去处，为何灭法？” 看一会儿，渐渐天昏，又见那十字街灯光灿烂，九重殿香矮钟鸣，七点交星照碧汉，八方客旅谢行踪。六军营隐隐的画角才吹，五鼓楼点点的铜壶出笛，四边素布昏昏，三室寒烟霭霭，两两夫妻归秀木，一轮月上东方。他想着， 呵呵，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径，这般个嘴脸撞见人必定说是和尚，等我变一变了。 念着诀，念动真言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扑灯蛾儿，行戏一敲轻巧，灭灯扑烛投明，本来面目化生成，浮草中间灵应，每爱阳光触焰，茫茫飞绕无停，紫衣相斥赶流萤，最喜夜深风静。但见他翩翩翻翻飞向六街三十，傍房檐进屋角，正行时，忽见那鱼头拐角上一弯子人家，人家门首挂着个灯笼。他道：“ 这人家过元宵里，怎么挨排都点灯笼？” 他应应斥，飞进前来仔细观看，正当中一家子放灯笼上，写着“安歇往来商贾”六字，下面又写着“王小二店”四字。行者才知是开饭店的，又伸头打一看，看见有八九个人，都吃了晚饭，宽了衣服，卸了头巾，洗了脚手，个个上床睡了。行者暗喜道：“ 嘿嘿嘿，师傅过得去了。” 你道他怎么就知过得去？他要起个不良之心，等那些人睡着，要偷他的衣服头巾，装作俗人进城。一有这般不遂意的事，正思忖处，只见那小二走向前吩咐：“ 列位官人仔细些，我这里君子小人不同，个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。” 你想那在外做买卖的人哪样不仔细，又听得店家吩咐，越发谨慎。他都爬起来道：“主人家说的有理，我们走路的人辛苦，只怕睡着急忙不行，一时失所，奈何？你将这衣服头巾打脸都收进去，待天将明交付我们起身。”那王小二真个把些衣服之类尽情都搬进他屋里去了。行者性急，展开翅就飞入里面，钉在一个头巾架上。又见王小二去门首摘了灯笼，放下吊搭，关了门窗，却才进房脱衣睡下。那王小二有个婆子，带了两个孩子，呱呱哭噪，急忙不睡。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补补纳纳，也不见睡。行者暗想道：“ 嘿嘿，若等这婆子睡了下手，却不误了师傅。” 又恐更深，城门闭了，他就忍不住飞下去往灯上一扑，真是舍身投火焰，娇娥叹残声。那盏灯早已熄了，他又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老鼠，灰灰哇哇的叫了两声， 跳下来拿着衣服头巾往外就走。那婆子慌慌张张的道： 哦，老头子，不好了，野耗子成精也。 行者闻言又弄手段拦着门，厉声高叫道： 哈哈，王小二，莫听你婆子胡说，我不是夜耗子成精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吾乃齐天大圣灵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你这国王无道，特来借此衣冠装扮我师父，一时过了城去，就便送还。 那王小二听言一咕噜起来，黑天摸地，又是着忙的人，捞着裤子当衫子，左穿也穿不上，右套也套不上。那大圣使个设法，早已驾云出去，复翻身径至路下坑坎边前。三藏见星光月皎，探身凝望，见是行者来至近前，即开口叫道： 徒弟，可过得灭法国吗？ 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： 嘿嘿，师父，要过灭法国，和尚做不成。 八戒道：哼哼，哥，你勒开哪个哩？不做和尚也容易，只消半年不剃头，就长出毛来也。 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哪里等着半年，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。 那呆子慌了道： 但你说话通不查理，我们如今都是和尚，眼下要做俗人，却怎么戴的头巾？就是边勒住，也没收顶绳处。 三藏喝道： 不要打花，且干正事，端的何如？ 行者道： 呵呵，师父，他这城池我已看了，虽是国王无道沙僧，却倒是个真天子，城头上有祥光喜气，城中的街道我也认得，这里的香坛我也省得会说，却才在饭店内借了这几件衣服头巾，我们且扮作俗人进城去借了宿，至四更天就起来，叫店家安排了斋吃，挨到五更时候，挨城门而去，奔大路西行，就有人撞见扯住也好折辩，只说是上邦钦差的，灭法王不敢阻止，放我们来的。 沙僧道：师兄处的罪当，且依他行。 真个长老无奈，脱了偏衫，去了僧帽，穿了俗人的衣服，戴了头巾，沙僧也换了。八戒的头大，戴不得今儿，被行者取了针线，把头巾扯开，两顶封作一顶，与他搭在头上，扯件宽大的衣服与他穿了，然后自家也套上一套道： 嘿嘿嘿，列位，这一去把师父徒弟四个字且收起。 八戒道：除了此四字怎的称呼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都要做弟兄称呼，师父叫做唐大官，你叫做朱三官，沙僧叫做沙四官，我叫做孙二官，但到殿中你们且休言语，只让我一个开口答话，等他问什么买卖，只说是贩马的客人，把这白马做个样子，说我们是十弟兄，我四个先来令店房卖马，那店家必然款待我们，我们受用了，临行时等我十块瓦茶变块银子谢他，却就走路。 长老无奈，只得屈从。四众茫茫的牵马挑担，跳过那边，此处是个太平境界，入更时分，尚未关门，径直进去，行到王小二店门首，只听得里面叫哩，有的说我不见了头巾，有的说我不见了衣服。行者只推不知，引着他们往斜对门一家安歇。那家子还未收灯笼，急进门叫道： 店家可有闲房我们安歇？ 那里面有个妇人答应道： 有有有，请官人们上楼。 说不了 就有一个汉子来牵马， 行者把马儿递于牵进去，他引着师傅从灯影后面进上楼门。那楼上有方便的桌椅，推开窗格映月光，齐齐坐下。只见有人点上灯来，行者拦门，一口吹气道：“ 嘿嘿，这般月亮不用等。” 那人才下去，又一个丫鬟拿四碗清茶，行者接住。楼下又走上一个妇人来，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模样，一直上楼站着旁边，问道：“ 列位客官，哪里来的？有甚宝货？” 行者道：“ 嗯，嘿嘿，我们是北方来的，有几匹粗马贩卖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 哦，贩马的客人尚还小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这一位是唐大官，这一位是朱三官，这一位是沙四官，我学生是孙二官。” 妇人笑道：“ 哦，异姓。” 行者道：“ 正是异姓同居，我们共有十个弟兄，我四个先来令殿房打火，还有六个在城外借歇，领着一群马，因天晚不好进城，待我们立了房子，明早都来，只等卖了马才回。” 那妇人道：“ 一群有多少马？” 行者道：“ 大小有百十匹，都像我这个马的身子，却只是毛片不一。” 妇人笑道：“ 哦，孙二官人诚然是个可刚可济，早是来到舍下第二个人家，也不敢留你。我舍下院落宽阔，草扎齐备，草料又有，凭你几百匹马都养得下。却一见我设下在此开店多年，也有个贱名，先夫姓赵，不幸去世久矣。我唤作赵寡妇店，我店里三样待客，如今先小人后君子，先把房钱讲定后好算账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说的是，你府上是哪三样待客？常言道，或有高低三等价，可我远近一般看。你怎么说三样待客？你可是说说我听。” 赵寡妇道：“ 我这里是上中下三样。上样者，吴国五菜的筵席，诗仙斗堂桌面，二位一张，请小娘来陪唱陪歇。每位该银五钱，连房钱在内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相应啊，我那里五千银子还不够请小娘哩。” 寡妇又道：“ 中样者，和盘坐耳，只是水果热酒，筛来凭自家猜眉行命，不用小娘，每位只该二钱银子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一发相应，下样怎么？” 妇人道：“ 不敢在尊客面前说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说说无妨，我们好捡相应的干。” 妇人道：“ 下样者没人服侍，锅里有方便的饭，凭他怎么吃，吃饱了拿个草儿打个地铺，方便处睡觉。天光时凭赐几文饭钱，绝不争竞。” 八戒听说道：“呵呵，造化造化，老猪的买卖到了，等我看着锅吃饱了饭，灶门前睡他娘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兄弟说哪里话，你我在江湖上哪里不赚几两银子，把上爷的安排将来。” 那妇人满心欢喜，急叫：“ 看好茶来，厨下快整这东西。” 遂下楼去，忙叫：“ 宰鸡宰鹅，煮烟下饭。” 又叫：“ 杀猪杀羊，今日用不了，明日也可用， 看好酒，拿白米做饭，白面旱饼。 三藏在楼上听见道：“ 孙二官怎好，他去宰鸡鹅杀猪羊，倘送将来，我们都是常斋，哪个敢吃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我有主张。” 去那楼门边跌跌脚道：“ 赵妈妈你上来。” 那妈妈上来道：“ 二官人有甚吩咐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今日切莫杀生，我们今日斋戒。” 寡妇惊讶道：“ 官人们是常斋是月斋？” 行者道：“俱不是，我们唤作更深斋。今朝乃更深日，当斋，只过三更后就是新酉，便开斋了。你明日杀生吧，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来，定照上应价钱奉上。” 那妇人越发欢喜，跑下去叫：“ 哦，莫宰莫宰，取些木耳、敏竹、豆腐、面筋，园里拔些青菜，做粉汤，发面蒸卷子，再煮白米饭，烧香茶。” 一那些当厨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惯的手段，霎时间就安排停当摆在楼上，又有现成的食鲜糖果，四众任情受用。又问：“ 可吃素酒？”行者道：“只大堂官不用，我们也吃几杯。” 寡妇又取了一壶暖酒，他三个方才斟上，忽听得乒乓板响。行者道：“ 妈妈，底下到了什么家伙了？” 寡妇道：“ 哦，不是，是我小庄上几个客子送粟米来晚了，叫他在底下睡，因客官道没人使用，叫他们抬轿子去院中请小娘陪你们，想是轿杠撞的楼板响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呵呵，早是说理，快不要去请。一是斋戒日期，二则兄弟们未到，索性明日进来，一家请个婊子在府上耍耍时，待卖了马起身。” 寡妇道：“ 好人好人，又不失了和气，又养了精神。” 叫 抬进轿子来，不要请去。 四众吃了酒饭，收了家伙，都散去。 三藏在行者耳根边悄悄的道：“ 哪里睡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就在楼上睡。” 三藏道：“ 不闻便，我们都辛辛苦苦的，倘或睡着，这家子一时再有人来收拾，见我们或滚了帽子，露出光头，认得是和尚，嚷将起来，却怎么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是啊。” 又去楼前跌了脚。寡妇又上来道：“ 孙官人又有甚吩咐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们在哪里睡？” 妇人道：“ 楼上好睡，又没蚊子，又是南风，大开着窗子，推好睡觉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睡不得，我这朱三官有些寒湿气，沙四官有些漏尖风，唐大哥只有在黑处睡，也有些休明，此间不是睡处。” 那妈妈走下去，倚着桂兰叹气。她有个女儿抱着个孩子近前道：“ 母亲，常言道，十日摊头坐，一日行酒摊。如今炎夏虽没什么买卖，到交秋时还做不了生意哩，你接探子吗？” 夫人道：“ 儿啊，不是愁没买卖，今日晚间已是将收铺子，入更时分有这四个马贩子来另店房，他要上样管待，实指望赚他几钱银子，他却吃斋，又赚不得他钱，故此嗟叹。” 那女儿道：“ 他既吃了饭，不好往别人家去，明日还好安排些婚酒，如何赚不到他钱？妇人又道： 他都有病，怕风，修量都要在黑处睡。你想，家中都是单浪瓦的房子，哪里去寻黑暗处？不若舍一顿饭与他吃了，叫他往别家去吧。 女儿道：母亲，我家有个黑处，又无风色，甚好甚好。妇人道： 是哪里？ 女儿道：父亲在日曾做了一张大柜，那柜有四尺宽，七尺长，三尺高下，里面可睡六七个人，叫他们往柜里睡去吧。妇人道： 哦，不知可好，等我问他一声。孙官人，舍下蜗居，更无黑处，只有一张大柜，不透风又不透亮，往柜里睡去如何？ 行者道： 嘿嘿嘿，好好好。 即找几个客子把柜抬出，打开盖请他们下楼。行者引着师傅、沙僧拿蛋，顺灯影后径到柜边。八戒不管好歹，就先刮进柜去。沙僧把行李递入，搀着唐僧进去。沙僧也到里面。行者道： 哦，我的马在哪里？ 唐有服侍的道：马在后屋拴着吃草料里。行者道： 哦，嘿嘿，牵来，把灶抬来，紧挨着柜儿拴住。 方才进去叫： 哎，赵妈妈，盖上盖儿，插上锁钉，锁上锁子，还替我们看看哪里透亮，使些纸儿糊糊，明日早些来开。 寡妇道：忒小心了。 遂此各个关门去睡不提。却说他四个道柜里，可怜呢，一则乍戴个头巾，二来天气炎热，又闷住了气，略不透风。他都摘了头巾，脱了衣服，又没把扇子，只将僧帽扑扑扇扇。你挨着我，我挤着你，直到有二更时分，却都睡着。唯行者有心闯祸，偏他睡不着，伸过手往八戒腿上一捻，那呆子缩了脚，口里哼哼的道： 睡了吧。辛辛苦苦的，有什么心肠还粘手粘脚的耍子？ 行者捣鬼道： 嘿嘿，我们原来的本身是五千两，前者马卖了三千两，如今两大连里现有四千两，那一群马还卖他三千两，也有一本一利，够了够了。 八戒要睡的人哪里答对，岂知他这店里走堂的、挑水的、烧火的，素为强盗一伙。听见行者说有许多银子，他就几个溜出去，火了二十多个贼，明火执仗的来打劫马贩子。冲开门进来，唬得那赵寡妇娘女们战战兢兢的关了房门，进他外边收拾。原来那贼不要店中家伙，只寻客人。到楼上不见行迹，打着火把四下照看，只见天井中一张大柜，柜角上拴着一匹白马，柜盖紧锁，掀翻不动。众贼道： 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，你看这柜势重，必是行囊财帛锁在里面，我们偷了马，抬柜出城，打开分用，却不是好。 那些贼果找起绳杠，把柜抬着就走，晃啊晃的。 八戒醒了道：哥哥睡吧，摇什么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莫言语，没人摇。 三藏与沙僧呼的也醒了，道： 是圣人抬我们哩。 行者道： 莫嚷莫嚷， 等他抬，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。 那贼得了手，不往西去，即抬向城东，杀了守门的军，打开城门出去。当时就惊动六街三市，各铺上火甲人夫都报与巡城总兵东城兵马司。那总兵兵马事当干己，即点人马工兵出城赶贼。那贼见官军势大，不敢抵敌，放下大柜，丢了白马，各自落草逃走。众官军不曾拿得个半个强盗，只是夺下柜，捉住马，得胜而回。总兵在灯光下见那马，好马，纵分银线，围夺玉条，说什么八骏龙驹，赛过了素霜款段，千金世骨，万里追风，登山美玉青云河，素月浑如白雪云，真是蛟龙离海岛，人间稀有玉麒麟。总兵官把自家马儿不骑，就骑上这个白马，率军马进城，把柜子抬在总府，同兵马写个封皮封了，令人巡守，待天明起奏，请旨定夺。官军散气不提。却说唐长老在柜里埋怨行者道：“你这个猴头害杀我也，若在外边被人拿住，送于灭法国王还好折辩，如今锁在柜里被贼劫去，又被官兵夺来，明日见了国王，现现成成的开刀请杀，却不凑了他一万之数。” 行者道：“哦，外面有人打开柜拿出来，不是捆着便是吊着，且忍耐些，免了捆吊，明日见那昏君，老孙自由对打，管你一毫也不伤，且放心睡睡。” 挨到三更时分，行者弄个手段，顺出棒来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即变作三尖头的钻，挨柜角两三钻，钻了一个眼子，收了钻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蝼蚁儿，刮将出去，现原身踏起云头，进入皇宫门外。那国王正在睡浓之际，他使个大分身普惠神法，将左臂上毫毛都拔下来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都变作小行者。右臂上毛也都拔下来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都变作瞌睡虫，念一声安字真言，叫当房土地领众布散皇宫内院，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，但有品职者都与他一个瞌睡虫，人人稳睡，不许翻身。又将金箍棒取在手中，颠一颠，晃一晃，叫声：“嘿嘿，宝贝，变！”即便做千百口剃头刀耳，他拿一把，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，都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剃头。咦，这才是法王灭法，法无穷，法贯乾坤，大道通。万法原因归一体，三成妙相本来同。钻开玉柜明消息，不散金豪破壁盟。管取法王成正果，不生不灭去来空。这半夜替消成功，念动咒语，喝对土地神旨，将身一抖，两臂上毫毛归服，将剃头刀总捻成针，依然认了本性，还是一条金箍棒，收来些小之形藏于耳内，复翻身还坐蝼蚁，钻入柜内，现了本相，与唐僧手困不提。却说那皇宫内院宫娥才女 天不亮起来梳洗，一个个都没了头发。穿宫的大小太监也都没了头发，一拥起来到于寝宫外，奏乐惊寝，个个淫泪，不敢传言。少时那三宫皇后醒来也没了头发，忙移灯到龙床下看处，锦被窝中睡着一个和尚。皇后忍不住言语出来，惊醒国王。那国王急睁眼，见皇后的头光，他连忙爬起来道：“ 子彤，你如何这等？” 皇后道：“ 主公亦如此也。” 那皇帝摸摸头，唬得三尸身诈，七魄飞空，道：“ 朕当怎的来也？” 正慌忙处，只见那六院嫔妃、宫娥才女、大小太监，皆光着头跪下道：“ 主公，我们做了和尚也。” 国王见了，眼中流泪道：“ 像是寡人杀害和尚。” 即传旨吩咐：“ 汝等不得说出落发之事，恐文武群臣褒贬国家不正，且都上殿设朝。” 却说那五府六部和衙门大小官员，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阙。原来这半夜一个个也没了头发，个人都写表启奏此事。只听那靖边三响，朝皇帝表奏当今剃发音。毕竟不知那总兵官夺下贵邸栽赃如何，与唐松四众的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